有一天晚上到便利店去买一个夜宵，店员很不愿意地摘下耳机过来收钱，我都觉得不好意思打扰了他沉醉音乐的雅兴。当时就会有一个幻想哦，他耳机里面会不会是德彪西的月光曲啊，就好像村上春树小说里面的屌丝范儿。那个当下就特别希望自己也做一个午夜便利店小二好了。很久很久之前呢，我也想为了很喜欢的一个理发师辞了工作，去他的店子做一个洗头小妹。你看，这就是我们这些敏感又心比天高的民间编剧人，不知道下一个剧本当中会不会遇到你。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标准轴距 E 级车运动。

一直以来我还蛮喜欢瞿颖的，因为她性格当中有率性二字啊。另外呢，她在娱乐圈打拼这么多年也蛮辛苦的啊，综艺的这个才华也是可圈可点。她做的这个职业很多啊，从最早的模特到后面的演员，你还记得安红那个角色吗？另外呢，这几年也出唱片、做歌手、上综艺节目的通告，可以说呢还蛮努力的。不过一直让我耿耿于怀的是，他为什么一定要去找一个性格相对孤僻的山上的人不是我们这种凡人的张亚东呢这样多难呢他们的很扑朔迷离的恋爱关系一直都是让人很揪心的。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梁朝伟《为情所困》。 实现的诺言，这一生。 窗外的天空依然明朗，忙碌了一上午，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喽。